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好，翻嚟星期五啦，今晚又得我一个，咁啊阵间亦都会开放封烟嘅，咁啊大家记住就唔好咁快封烟嚟住，咁啊大家好啦，喂发个佬，今晚咧星期五又本土最前线又系我啦。咁咧就今日又有幾單想講啦，城大燒豬事件啦，切燒豬事件啦，咁啊依度擺後啲啦。咁啊佔中九男女啊會攞出嚟屌下嘅，咁其實屌不鳩咧，屌你老母閪！最撚初佔中，你哋話公民抗命坐撚半個監獄，屌你老母閪用外穿透架坦克車，屌你老母乜乜柒柒噶嘛！冚家產依家審啦，屌你老母面臨真係要坐監啦，找數啦，你老母你班撚樣騰太！我屌你老母，係咪先？啊，我交代翻少少簡短少少啦，呢、這個即係雨傘革命啦，即係我哋叫做雨傘革命。即係我成日想同大家講就係話，喂，屌你老味喺佔中係冇撚發生過其實。如果你以阿戴耀廷口中嗰啲乜撚嘢佔領中環係冇撚發生過嘅喎。最撚初九二八係屌你老味閪係依個屌你要求推翻人大嗰、那個屌你嗰、那個。提名委員會嗰個決定嘅喎，八三一決定嘅，係諗住推翻。咁你屌你老母，跟住你，跟住我立到九二八萬，九二八萬。咁跟住咧，嗱揾翻先，我要碌翻落去啊 ，sorry 啊，因為一場就麻煩啲啊。好啦。次次都係唔知碌鳩咗去邊度咧 ，sorry 啊。咁好啦，九月廿六號即係講緊啦。咁啊，今日中學生罷課當日嘅集會結束後，咁咧深夜咧就個公民廣場俾人圍咗啦。咁啊，直至去到九二七咧，咁啊學民仔啊衝入去依個公民廣場好啦。跟住咧，好啦，嗱，咁下面啊，依個喺高登網喺個香港網絡大典攞翻出嚟嘅。咁你話喂，屌你老咁撚化學嘅，就咁攞喂，屌你依啲歷史個撚個都幾個撚個都經歷過，當其時都有睇過，知道噶啦。屌你係依家唔撚記得就提撚翻你哋嘅啫。屌你唔撚使要我揾三個 source 出嚟嘅。咁好啦，咁咧，其中一點，本來咧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計劃於十月一號才發起佔中運動嘅。嗱，屌你老咩？嗱，本應佢哋諗住十月一噶嘛，做噶嘛。咁好啦，但係咧，隨著政總嘅集會人數不斷增加，故啊改變計劃，咁即係屌你老母閪，即係過嚟抽水啦！嗱，當晚我都喺度，我喺海富嗰邊啊。咁點解我屌你嗱嗱咁啊？我當其時嘅身份亦都係熱血公民啦，冇撚得講噶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喺對面，點解會喺海富對面又唔行埋去咧？屌你老嗱咁啊，又要交代翻少歷史啦。因為屌你以前你哋屌你好撚怕我好撚怕啲熱血公民過嚟抽水啊點樣啊乜乜柒柒啊咁嗰啲嘢，所以咧我哋就專登就喺遠處海富嗰邊。咁當然嗰陣時亦都有個估算啦，就係話萬一如果封路嘅話，即係我都可以大膽講啦，萬一如果啊啲佔領人士真係衝出馬路封路嘅話，海富嗰邊要幫手嘅，咁啊太多嘢我唔費事再講啦，呢啲就冇啦。咁跟住咧。咁啊！發言人戴耀廷咧於台上面啊宣布啊佔中正式開始啊，並以佔領政府總部作開始。咁跟住好啦，跟住啲群眾啊紛紛不滿啦。當晚我都喺度，當晚我就喺海富嗰度。咁當然我就唔知嗰邊咩事啦，淨係知嗰邊突然之間好多人散。咁跟住嗰晚咧，我就問啦：喂咩？喂做咩你哋走嘅？咁屌咁！咁我哋奇怪啊嘛，咁啊問啦，咁我哋喺海富橋嗰度問人點解走，跟住話：誒，屌戴耀廷啊，撚咗嚟話，屌你佔領中環啟動啊，咁啊開始啦咁樣。咁當其時我都有即係有客，誒咁都要顧住翻學生啊，咁樣好啦。喂，屌你老尾！大家仲記唔記得啊？長毛要跪喺度叫人留喺度，即係叫人留喺度噶嘛？咪有跟住咪有單咁嘅嘢咯，就係因為阿戴耀廷喺九二七夜晚在政總騎劫這個運動，當然屌你老母，當其時屌你老母，你商學那些屌你這樣，你跟戴耀廷那些友好的嘛，你都是泛民那面的人來的啦，好了，喂，整個運動由開始， 我哋講緊嘅就左家叫雨傘運動啦，咁我哋呢啲叫雨傘革命啦，或者我哋本土派叫佔領啦，就咁叫，就咁叫佔領就算，係嘛喎？喂，你哋嗰個佔中係從來冇撚發生過噶嘛？屌你老母，喺中環都冇撚，中環都係有人去過下，都冇撚佔領過中環，一路都冇撚佔領過。好啦。喂，江，但系依家去到審啦，屌你老，江環啊，你哋代撚曬，喂九二八掉催淚彈，屌你老母，然後你哋夜晚見撚到差佬開槍舉牌話，屌你老母會開槍，你老母叫人散，然後佔中就宣布佔中結束，屌你班撚樣喺佔中度彈出彈入彈出彈入，屌你 N 咁撚多次，然後依家屌你老母閪要審啦！嗱最撚主要你喂你哋戇撚鳩鳩自己走去自首嘅啫，同埋喂一樣嘢，屌你老喂，你光環係攞撚到盡，去撚到尾啊為選舉其實咁咧。咁啊，講講嗰啲啊，嗱，咁啊，24號咧就會審噶啦。咁咧，咁呢個佔中九子啊，邵家臻咧，就出啊邵家臻嗰張圖啊。邵家臻就要求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咁屌你老母閪，你真係唔撚想坐監啦！屌你老母啊！你真系怕坐監啦，依家嚇。咁點解怕坐監咧？屌你老母閪，就係怕冇撚得選之後嗰屆，即係怕坐得拖過三年冇撚得選。咁依家咧，屌你老母閪，就索取咧依個咧，就感化報告，即係希望唔撚使坐監。咁屌你老母閪，最撚早你哋幾會佔中十死士，屌你都出嚟。咁死乜撚嘢事啊！屌你老母個閪，十乜撚嘢死事啊！喂，屌你老母！喂，曾經高峰期十幾萬人陪你出嚟，屌你老母閪！依家你求情，咁成個佔領運動點啊？究竟屌你老母閪係一個乜撚嘢運動嚟嘅咧？其實如果你以你嗰個佔領運動，屌你老母閪，即係坐一陣，然後屌你老母閪，好啲你。即學你哋咁撚驚嘅，屌你！你哋咪撚出嚟，屌你老母臭閪！又要佔中14次，又話屌你老母一路揸撚住個咪，屌你喺大堂嗰度指指點點啦，你老母！跟住求情嗰陣時又話屌你老母閪喺依家陳屌你陳淑莊同你都係噶，屌你老母閪話喺屌你老母喺法庭求情啊，又話喺雨傘運動嗰度咧，屌你我哋影響個線脈唔係好撚大，咁屌你老母收皮收工啦，屌你老母啊臭閪！整個雨傘，屌你！整個雨傘革命，你班撚樣，屌你老母！商學，屌你老母閪！商學學民思潮，屌你老母閪！學民思潮，學聯，跟住你啲泛民、公民黨，屌你肥佬禮為首嘅一大堆閪人，屌你老母閪！長期抽後腿，嗰啲名嘅彈出彈入，屌你老母！叫我哋解散咗幾次啦，啱唔啱先？喂，又揾人旺，喂，又揾人落嚟旺角傾，屌你想收角城嗰邊撚個過嚟傾啊，費撚事爆啦！屌你老，叫即係叫啲屌你老母閪，即係啲泛民嗰邊，即係叫做作家啦嗰啲，屌你過嚟傾話要散，好撚早已經佢哋就想散啦。喂，長期屌你泛民左膠依班撚樣，長期想個運動散嘅，屌你老母閪！左啲政見唔同想升級嘅人升級再篤灰，就係你邵家臻呢啲屌你老大台呢啲撚樣。喂，仲屌你老咪閪，喂記撚住呢個撚樣啊！屌你老咪，記唔記得拆大台啊？啊，嗰個女人睇下先，揾翻嗰張相出嚟先。不要挑戰大台嗰個女人，揾翻先。不要挑戰大台。那個陳乜鳩嗰個，頭先揾到，依家屌你老母又要揾翻出嚟 ，sorry。 呢個報道嘅，呢個報道未係 ，sorry 先，咁我陣間再揾。陳乜鳩嗰個？點解我次次都揾唔翻嘅咧？哎，陳小平啊！屌你老味喺依度，原來我陳小平嗰陣時啊嘛，屌你都喺大台屌啊嘛，咁屌你乜點解要挑戰大台啊嘛？咁點解唔撚挑戰得啊？屌你老母閪！咁跟住邵家臻攬鳩佢啊嘛，跟住後屘要陳小平道歉啊嘛，邵家臻話屌你老母咁咗道咗歉，屌陳小平道咗歉都仲要要求拆大台咁點搞啊？咁屌！屌你老母，同埋邵家臻呢個撚樣，屌你老母閪！做議員爭取民選，呢個撚樣長年累月，屌你老母喺依啲咁嘅屌啲佔領運動啊、集會啊，收撚埋支麥噶啦！屌你老母出幅圖，屌你老母閪！喂，有曬 cap 圖啦，上網，屌你老母閪，收埋四支麥喺個袋度啊嘛！屌你怕俾人搶麥，屌你老母閪，講啲屌你老母講啲激進過佢哋，或者屌你同佢哋完全唔撚，屌你老母同佢哋屌啲政治取向唔撚同嘅人啊嘛，打壓住啲撚樣噶嘛，屌邵家臻咪就係啲撚樣咯。兩個立法會議員在佔中九子裏面，屌你老母閪！兩個都怕死，屌你老母！你怕死你咪撚做狗，屌你做死事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屌你老母，光環攞撚到盡，即係唔係話同你爭光環咧？而係講撚緊個屌你老母，講撚緊個原理啊！屌你老母，喂，成個佔領。喂，你都識得講啦！屌你老尾閪！喂啊，可以煽動好少啊！屌你老尾！喂，就係屌你10,000+人10,000+人旺角俾人打，屌100,000+人都出過嚟啦！屌做屌你嗰啲啱唔啱啊？出撚過嚟，屌舉個電話嗰啲，屌10,000+啦！舉個電話，屌你老尾閪！著個係嘛？著個電話，屌你即係著盞燈嗰啲。嗰啲都10,000+啦，喂，咁屌你老母情何以堪啫？好撚簡單，咁你叫屌你老母有份屌你支持你出嚟嗰啲人點搞啫？屌你老母話去撚到未？呢家你喺法庭求情，喂，講撚到未啊？怕冇撚到個議席，然後成件事咧，屌你老母啲嗰啲泛民媒體啊，屌啲眾新聞啊嗰啲，屌你老母閪鋪天蓋地，屌你老母閪！哇！做撚到屌你老母，好撚似你哋屌你老母閪啊！屌一去不復返咁撚樣，屌你老母判幾耐未撚知啦！你老母邵家臻，你撚仲話屌你老母閪怕啊怕！哎呀唔撚知，原來個刑期以年而嚟計啊！屌你老母閪，你又話坐撚半個監獄，咁點咧？你唔撚坐一日啊？不過問題個原理就話屌你老母閪，喂邊個坐監都唔撚想噶啦！但問題屌你老母，你如果你夾硬將佔夾硬拉佔中嚟講啊！屌你老母，你啊戴耀廷啊、朱耀明啊、屌陳燕文呢啲，你哋係要攞光環啊！屌你老母，你點解你哋唔係屌你乜唔求情啊？點解要同阿朱耀明求情啊？咁高咩文確明啫？好撚柒噶嘛，大佬！屌你老母，一件事變撚咗，你明唔明啊？出撚過嚟嘅人。咁當然我重申啦，我唔係因為你泛民，你哋戴耀廷，屌你老母閪呼籲出嚟嘅，即係亦都要搞撚清楚呢件事。即係永遠咧，依家啲屌你老母閪嗰個討論啊，屌你老變撚咗咧，屌你老母冇佢哋咧就唔撚成事嘅，屌成個佔領。咁但係又好撚搞笑嘅喎，屌你老去撚到法庭就唉，屌你唔係啊，我哋煽動好撚少嘅咋，屌你老咩都唔係啊，我影響好少嘅咋，法官求下你啦，因為屌你老咩我哋怕冇議員做啊，屌你老咩，首先今年就冇撚可能，屌你老冇撚可能褫奪你邵家臻同埋屌你陳淑莊嗰個屌你乜議員資格嘅，從會期上面同埋票數上面。屌你老母！你又怕？屌你老母！判你多3個月監！屌你老母！屌你5年內冇撚得選噶嘛？依家講撚到尾為個選舉，屌你老母閪！喺度大仁大義，講到尾為撚咗份工，知唔知佔領幾多人冇撚咗份工啊？屌你老母！ 幾撚多人都出嚟屌你老母閪，唔撚開工啊嗰陣時。屌你，淨係你份工重要啊？淨係你做議員嗰份工重要啊？屌你老母，你投屌你乜近近期啲投票記錄，屌你老母，你啲議會表現都唔撚，屌你快啲事攞出嚟講啦！屌你老母閪，逃犯條例修訂，你哋有冇做撚過嘢啊？真係有冇全力阻撚止佢啊？提咗幾多條修訂啊？你老母閪依家最撚關心啊！屌你老母閪，自己使唔使坐監冇撚到個議席？你預撚咗坐監噶嘛？嗱，分清楚一樣嘢先。嗱，我唔係話屌你老母，喂，屌你老母，你哋抵撚死啊！要坐監啲乜啊？喂，你哋熬底嘅，依家出撚翻嚟，屌你老母閪！喂，你係係道歉嘅，就自己同自己道歉好啦。屌你老母閪，唔好又話咩？屌你老母，哦，當其時控制唔撚到個情況。屌你都控制唔到情況，即係我哋錯啊！即係我哋錯，即係其他人錯。屌你老母閪！你泛民呢班議員，屌你老母依班頭面人物就一定你啱嘅。火都嚟撚埋，屌你老母閪！陳淑莊。啊！再做陳淑莊嗰、那個，咁又唯一女被告啊，兩項罪成啊，求情期啊，考慮同期執行處最輕判刑，我屌你老母個閪！你咁撚驚，屌你老母！你縮撚埋喺一邊啦，屌你老母八婆！你老母個臭閪，我都未，我揾唔撚翻啊！屌你老母，我記得個撚樣，即嗱呢件事一定有發生噶啦！屌你老尾，我就揾唔撚翻啲片，冇計，大家幫幫手。啱呢條八婆咧，屌你老母閪，喺佔領啊，嗰陣佔領最撚初期即係九二八晚啊，屌剃光頭嗰陣時啊，你大家揾下啦，屌你老母閪！佢係揸麥勸人走噶，大佬！我之前節目都講，屌你老母！如果抗辯理由麻撚煩，屌你老母閪！阿陳淑莊，你攞撚翻嗰條片出嚟做抗辯理由啦！屌你老母閪！你最撚早屌你都勸人走嘅就係你條八婆啊，陳淑莊！屌你老母閪！嗰陣時你走撚咗，唔好翻嚟咪得咯！你老母啊，臭閪！成班泛民左膠，屌你老母彈出彈入，屌你老母個閪！成個佔領。你老母啊！你冇啊！屌你老，喂冇啲媒體報，屌你老母！你哋泛民，屌你老母！我炒喺佔領有撚位企啊！其實，你再撚炒，屌你老母！戇撚鳩鳩啊！依家屌你老母！喺喂初一嗰啲點撚樣算咧？依家嚇，屌你老母！喺陳淑莊，你唔撚同初一嗰啲求情啊？初一旺角警民衝突嗰啲，你有冇同佢哋求情啊？屌你老母閪！自己要坐監啊驚！你老母喂好撚早已經講撚咗戇撚鳩噶嘛！屌你老母閪嗰時要屌佢佔領中環，你老母個臭閪！佔馬路又話佔啲唔佔啲又淨係佔行人路，好啦，跟撚住件屌呢件事大撚鑊咗啦，就吞太驚變暴動。個撚講就褪太驚變暴動，屌你老母！而家龜叔，屌你揸住個麥同人啊！屌你老母冇噶，唔撚關我哋事啊！屌你老母，所以你一早笠撚咗個頭，屌你老母抌撚咗支麥，咪唔撚關你事咯！屌你老母，你又攞支麥出嚟做乜撚嘢咧？屌你邵家臻啲麥手，你老母臭閪揸麥，屌成個金鐘揸麥揸最撚多係佢，屌你老母阿邵家臻你啊！你老母個閪！你成個運動冇撚左右，你阻撚住人，屌你老母閪去，屌你升級啊！你阻撚住行動升級啊！你屌你老母，你好撚重要啊！你其實，屌你老母，你唔撚重要。有乜冇撚遇過坐咁撚耐？屌你老母閪！ 高明仔、梁天琦嗰啲所屌六六七六啊！依家你哋媒體有冇報緊過啊？屌你老母咪又嗱，咪又係睇咯，又係嗱又係預告啊！屌你老母嗱，依啲屌你老唔撚屌你老母，喂喂，依啲咪民主花瓶，共產黨一定唔會 DQ 佢哋嘅。屌你老母，一睇依啲，喂依啲幾撚民主花瓶？喂，屌你老喂！塑造到佢老妹喺嗱共產黨嘅講法打咗啦，塑造到佢老妹話民主女神咁撚樣又好撚慘啊！要求情，屌你老母，你研究下底韻，你老母閪最撚錯公民抗命，屌你老母閪慷慨激昂，屌你老母閪又係要擋水炮，屌你用愛，屌你老母閪穿透坦克車，即係坦克車嚟，你都唔撚驚啦，屌你老母臭閪！但係催淚彈一嚟，你老母臭閪，催淚彈一嚟，屌你老母差佬舉個牌話，屌你老母要掹槍，你老母你屌你老母，你就你陳淑莊嚟臭閪，黑撚都跪撚咗喺度，屌你老母，黑撚跪撚咗喺度，屌你叫人冷靜，屌你縮撚埋走撚，咁咪搞撚掂咯，屌你老母，邊撚個要求你哋有個大台啫，一路以嚟。嗰個臭閪啲泛民，你長年累月，屌你老母！喂，雨傘運動係你泛民抽後腿，屌你老母閪！長年累月喺度，屌你老母！成個運動喺度抽後腿，屌篤灰，然後屌你老母！依家你今時今日，屌你老母！不撚單止屌你老母閪，冇撚悔改過，屌你老母！喂，仍你經歷完雨傘革命，再去撚到，屌你老母！旺角警民衝突事件，你可以屌你老母閪！你哋屌同你哋同其他屌你老母閪嘅抗爭者，屌你劃清個界線幾多次啊！屌你老母！喂，你依家你上到法庭，屌你老母！因為呢一次屌你老母廣場運動啦，可以叫喂屌你老母！你點撚樣同屌你老母有份出嚟講呢一個運動嗰啲人交代咧？其實即係當然屌你老母你。裡面有好撚多，我都好撚真嘅，屌你泛民支持者啦，嗰班撚嘢戇鳩噶啦，屌你首先，老母你欺世盜名，揾笨賊啊啲泛民，屌你老母你求乜撚嘢情啫？屌你老母啊，見撚到喂！哦，催淚彈唔肯放啦！屌你老母，防暴隊走啦！你老母你班撚樣，屌你老母喺屎鼠涉狗偷咁樣，鼠撚翻個閪頭出嚟！屌你老母個閪！嗰陣時點撚解？屌你老母，我唔撚俾，屌你老母俾嗰陣時唔撚俾我手金鐘啫，因為我一喺金鐘，我又日日屌你指撚住佢哋嚟屌啦！屌你老母嗰陣時先至唔撚俾我手金鐘啊！屌掉撚咗我過去旺角啊，守旺角啊啫！屌你老母閪！屌你成個雨傘革命，你哋屌你陳淑莊，屌你邵家臻有份抽後腿嘅，屌你老母，依家又屌你出嚟收割光環，屌你老母啊臭閪！休息一陣。